欢迎大家来到学人沙龙。今天这位嘉宾呢，原本是一位工程师，后来呢加入飲食业，领导过千员工。他不单止识食，还很有创意，疫症期间呢创造了一个叫做执台专员的角色。他是飲食集团主席黄杰龙 Simon。 今天呢我们讲一下老板有计，欢迎你 Simon。 你好， 介绍我拍档心理学家黄仲远 Mills。 Hello 大家好。 Simon， 我们刚才讲说你先做工程师，后来加入飲食业，我不知道这个描述准不准确。因为我看回你的成长背景，其实你是从飲食业那里成长，或者甚至是叫做是不是就是滋养你的童年。 是的，绝对是。即如果纯粹从我的工作去摆那把尺，那是的，因为我做了11年土木工程师才转行做餐饮的。现在转眼都做了我想有17、18年。但是其实呢，我爸爸就即是从来一生人都是做飲食业的。所以我自小出世的一刹那已经是即是在飲食业到大的了。我每一樽奶其实爸爸都在飲食业到赚钱来给我喝的。所以就即是自小都是飲食业。但我有时候说我的血里面流着飲食业的 DNA。 飲食世家，我见有些報道話，即係再前輩啲，個長輩啲係做點心定係點樣？ 係喎，我個外公咧，其實係一個幾出名嘅點心師傅嚟嘅。咁咧就佢喺我外公，當然就佢個年代開始開喺廣州開始佢先。咁喺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廣州係聞名嘅點心師傅嘅。咁嚟到香港就一間好大喺利敦道嘅一個好大嘅酒樓裏面咧就做點心師傅嘅，幾聞名嘅。 其實咧，咁你讀緊土木工程嘅時候咧，係你揀呢一科啊？應該之前啊，你揀呢一科啊，定係屋企人影響你讀呢一科嘅？ 我唔係幾鍾意我屋企人影響我嘅，所以我深信唔係屋企人影響，但係亦有啲影響。其實最影響到我讀呢科嘅呢，應該係我姨丈。我姨丈呢就係我自細以來其中一個偶像嚟嘅，即係佢係嗰啲好典型喺香港大學畢業就做土木工程，咁喺土木工程呢行裏面都頗具名氣嘅。咁所以我自細睇住佢大呢，就都覺得，咦，如果我將來似佢咁，我都會幾開心喎。咁我爸爸呢就唯一俾我嘅關於讀書嘅自細都講就係呢，希望我唔好做飲食。佢自細都同我講㗎。 但通常世家咁樣都好自然想你做㗎。 佢呢係即係純粹係為我好嘅。因為喺佢嘅宇宙度呢，其實做餐飲做酒樓呢係好辛苦。事實上我細個根本咧係見證住佢辛苦，亦都根本連見佢機會都好少， 因為 佢一個即係一個星期翻足7日工，一年可能翻足365日工，直頭係冇時間同我哋交流嘅。 你見佢都喺酒樓見， 喺酒樓見，即係星期日有機會出去飲茶，佢就行下行下又坐下，行下行下又坐下，翻住工嚟同我哋見面嘅啫。咁嗰時我唔覺得係問題㗎，覺得好正常喎。咁而家都唔覺得係問題，但係咧喺我爸爸嚟講咧，佢就自細同我講，叫我勤力讀書，最好做專業人士。佢就最想我做醫生咧。但係咧就我就抽血都暈嘅，咁所以我好細個就知道我做唔到醫生㗎啦。咁我唔知佢呢一個想我做專業人士，對我最後揀做土木工程有冇影響啦。咁我諗都有少少嘅。 但係你有其他嘅即係所謂嘅father figure 啦，即係一個偶像係嘛，去家庭偶像啦，去跟隨啦。咁但係雖然話爸爸叫你唔好做啫，你自己本身有冇細個嘅時候對飲食業係一個咩嘅態度？即係係反感啊，定係還是都有興趣啊，定係還是無感啊？係一個咩嘅狀態？ 肯定唔會反感。即係我一來我都幾鍾意食嘢，二來我真係冇話嗰種咦點解見唔到爸爸啊嗰種感覺嘅，因為其實去到酒樓佢行下同我哋飲下茶，我都幾開心。喺酒樓度有啲梯咁樣行上行落啊，咁睡下咁樣，其實都即係酒樓就係我嘅一個遊樂場咁咯。咁所以我反感就一定冇嘅。咁但係咧，你話會唔會幻想過即係？投身呢行咧都有幻想，不過係好淺嘅幻想。即係我覺得我都唔會嘅。但係即係命運啊， 係咯， 即係估唔到啊。 點解會咧？咁又 其實真係好得意嘅，即係 講起上嚟咧，其實我都話有我啲喺工程界嗰啲朋友成日問我點解唔翻去做酒樓太子啊咁樣咁笨啊，就嚟走嚟做地盤佬啊咁。但係後來咧，亦都相反嘅，即係做咗餐飲酒呢啲人，我話你有公司都唔做啊，就走嚟做酒樓佬咁笨啊，咁都有人講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就我有段時間咧，其實就我叫做自己人生嘅黑暗期，就係有一段時間我係失業咗半年嘅。嗰段時間咧，其實就係我喺上海工作完。其實我即係嗱，如果好快咁講，我個人生咧就係我畢業喺就1997年1月2日就翻嚟香港第一份工，13,800元人工一個月嘅，就唔係政府，係一間國際性嘅工程顧問公司，喺我哋工程界咧就少林寺咁啊，入到去咧實考到牌嘅，即係嗰種咁嘅感覺嘅。 1997年 喎。1997年。 13,000嘅好多 喎。幾好嘅，聽講話而家可能咁上下啫。 係。 不過即係嗰陣時我就即係做咗幾年考到牌啦，考到牌咧我就嘗試考入香港政府。咁咧就居然咧就超越所有人想象咧，就又考到喎。因為正常通常都要私家幾，即係話 charter 考到牌幾多年先有機會嘅。咁但我又一考到嗰個月，我連張 cert 都未收到，就以去試考就考到喎。咁但係咧，佢又派咗我去做，即係其實我應徵就應徵工程師三個字嘅啫。佢派我去邊個處啊？任佢嘅公務員事務局派噶嘛。咁佢派咗我去路政署，個崗位咧仲得人驚。 路政署聽落去就好似啱啦。 啱啦，但係個崗位好唔啱。個崗位咧叫做公共關係組工程師，所以好神奇嘅。即係 究竟公共關係組嘅工程師係做咩？ 係點嘅咧？ 我好記得我第一日翻工咧。是啊，副處長親自即係 brief 我嘅。咁咧，我都有問呢個問題啊。我話點解會派我嚟做公關嘅咧？我話你公關，你請個公關即係讀公關嘅人好啦，使乜揾我做工程師嘅做啊咁樣？咁嗰位姓黃嘅副處長咧，佢就話你唔知㗎啦。我哋處咧其實一向就冇公共關係組嘅。就係叫投訴組嘅啫，咁咧就比較負面，好似成日接收投訴。咁我哋就諗住咧，你讀過 MBA 啊嘛 ，MBA 即係識 marketing 啊嘛，咁啊不如就你就係所以係呢個公共關係組嘅第一個工程師啊。咁咧就而且我哋個部門咧打嚟，如果係議員啊或者一啲奇難雜症咧，人哋成日問你係咪 professional 係咪專業人士，唔係咧揾個係嘅同我講，所以你係要做工程師先做到我哋處嘅公關組。 事實上都係嘅，要答嗰啲題目係要專業知識嘅。 係㗎，都係嘅。 咁嗰陣時，咁跟住之後咧，咁應該係一個好係咪平穩嘅工作？ 你頭先聽到這個咧，佢某個程度都係推咗我去轉行啦， 係 咪？ 即係 從工程師就做公關啊嘛。咁我嗰兩年實在個培訓係同其他工程師好唔同嘅，即係我經常就要搭啲報紙，咁但係我職級比較低，咁所以咧成日睇報紙嗰啲投訴組投訴部咧就話路政署發言人表示嗰個其實係我嚟， 就係 我嚟嘅，咁亦都經常要聽呢啲投訴電話啦，區議員打嚟啊咁啦，咁就令到我即係其實即係。唔覺意培育咗一種面對媒體啊， 公眾 嚇呢啲面對公眾啊，同埋咧，其實嗰個係幾難嘅喎，即係咧有個阿婆打嚟話我俾你路政署嗰啲路磚棘親，我一方面咧又要表達對佢嘅同情同埋關懷，但係又唔可以過濃到咧。就佢話賠錢，我就好似承認咗責任咁，因為嗰啲公帑嚟噶嘛。 都要先去睇翻件事先啦。 有 睇翻 件事咁，但我要令到阿婆婆咧覺得政府都係關心佢 㗎， 聽佢電話人都係關心佢 嘅。 咁呢啲我即係當時都係經常就要面對同埋訓練咗呢種咁嘅情懷出去咯。 但係奇怪咧，就係嗱，你而家就識得諗咧，呢一個訓練係好幫到手嘅。但係以你啱啱出嚟，跟住諗住做工程師。係啦，咁諗住當然有好多嘅建築係關自己事啦。點知你去咗做公共關係？你當其實係點諗嘅咧？ 其實咧，我考到，我問我啲大學同學啊、身邊朋友啊，即係我本來喺嗰間頭先講工程顧問公司噶嘛。咁我問翻啲同事咧，我諗10個10個都叫我唔好制嘅。因為佢哋話咧，你做咗呢個，你以後永不超生㗎啦。 好難翻去啊嘛！ 你做唔到工程師㗎啦。我係做工程師咧，你要讀MSc 就讀個 Master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係個即係要做 計數噶嘛，係嘛？你唔可以去做公關噶咁。咁但係我當時自己諗就係、是，你哋個個都係呢啲 training， 到頭來個個都係好叻嘅計數，咁、競爭好大喎。我反而呢一個經驗可能係萬中無一喎，好少有喎。咁我所以就覺得都值得試一下啦。咁我其實我幾享受個過程嘅。 咁、都仲未去到黑暗時期喎。 未黑暗，係擺鏡。 係。 咁啊，去完呢、這個。路政署咧，其實我諗住一世人做公務員㗎。係 咯， 其實我咧即係講出嚟有啲肉麻。我當時咧係真係覺得原來服務市民呢一個感覺係好正嘅。 嗯， 即係你唔係為咗一間公司一個老細去揾錢，你係咧服務市民嗰種感覺係我係嗰種滿足感好大咯，我覺得。咁、但係就正正係遇正當時財赤啊。 哦。 咁咧，因為我嗰陣時咧，我入去政府做嗰陣時咧，就係、是一定是合約員工先的、正常我的前輩呢就是合約兩次到呢就轉成長工了， 轉 perm 叫做 就是了，沒錯了，是這樣的，那條路是這樣走的、但是呢去到我那屆呢突然間就說財赤、那時候是梁錦松做司長、就說每個部門都要 cut 幾個 percent、其中一個可以 cut 就是那些合約員工咯、但是我們都沒有立刻 cut， 就他就說明你完了約之後呢就 唔足噶， 就唔足噶啦咁，仲、反而提早咗三個月寫咗封信俾政府，不如你既然咁淒涼，講到冇錢啦，我早三個月走啦。 哦， 你自動申請。 不過你要俾翻啲約滿酬金， 係 prorata 俾翻我喎，因為我自愿走喎，咁佢又批到，咁我咪攞住少少約滿酬金，咪進入失業階段。 但係點解要提早呢？其實都係三個月。你係諗住 plan 做咩嘅咧？ 我個人咧，當時我就咁諗嘅，即係咧，如果既然做唔到公務員啦，即係佢唔續啦，咁我不如預期等到夠鐘，我不如自己把握自己嘅命運啦。咁、所以我當時就係考，其實我就係考咗上海嘅交通大學。 哦， 就諗住咧趁未結婚。就上去上海闖蕩下嘅。你問我係讀咩科呢、這個講出嚟你都笑死你。純粹係海外學，佢叫海外啦，即係香港學生佢都當海外生啦。咁咧就係讀普通話嘅啫。咁我咪上去有個宿舍住，咪去咗上海咯。咁我當時心諗係香港人工嘅十分一，去賣樓我都做噶啦。總言之，一路讀住書一路揾工。咁後來咧。又有個在上海做了即係一段冇見好多年的 uncle 一個細叔伯咧，就突然間打俾我，就話：喂，我聽你媽咪講你嚟咗上海喎、有冇興趣做我第一個員工啊？我而家離開咗某某公司，而家創業做一個房地產發展商喎、 房地產。 咁我就做咗佢第一個員工啦、就喺上海做咗兩年嘢啦。咁所以那段時期咧就唔黑暗喎，因為我喺香港離開咗去咗上海闖蕩，又見咗新嘅嘢，亦都揾到份工作，雖然人工低過香港，但係咧都叫做有新嘅仕途啊嘛。 係嗱，聽到呢一度咧，聽阿 Simon 去傾咧，你發覺咧，佢係介乎於隨緣與抉擇之間嘅。咁呢個隨緣與抉擇係點樣定嘅咧？翻嚟下一節繼續傾。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有飲食集團主席黃傑同 Simon 喺度嘅咁。我哋今日嘅題咧就叫做老闆有計，有個問號嘅。但係剛才聽咗成節咧，個計可能唔係咁讀，應該係老闆有計。即係咧，因為咧，你剛才講你個成長咧，反而係未去到諗計嗰樣嘢，反而係有冇計算嗰樣嘢多啲。好多嘢咧，好似既有計算又冇計算。即係隨緣得嚟，但係又好似好多係準備好，要甚至主動出擊係嘛？提早辭職咁樣，其實呢一個拿捏係點樣嚟 嘅？你咁講，我自己又唔係好會咁諗，但係你咁講又好似係，即係我諗咧，可能我係大方向好明確嘅。我諗我人生都係咁，即係我幾知道我大方向咩叫啱咩叫錯，我自己嗰個人生嘅羅盤，我係有喺度嘅。但是中間究竟怎樣行哪條路好像那個地圖它指你去哪裡呢其實呢是挺隨緣都可 以 即是因為特別過去這幾年我想我們如果要學識一樣東西一定是學識就是你沒辦法計劃到 太遠 太仔細嘅，因為個世界唔係你預期咁嘅，即係年年都唔同嘅，即係每年我哋一做預算都係得個造字啫嘛，咁成個地球都唔同咗，每一次都唔同嘅咁，咁所以咧就，但係個方向方針自己要把握住， 望遠啲，但係下邊嘅就隨緣啲啦。咁剛才講到就進入到去上海嘅世界，係咪喺上海？ 係啦，嗱，即係快鏡講啦，即係上海就做咗兩年嘢。結婚的對象香港人嚟嘅，後來咁，所以我哋決定不如翻香港生活啦。咁就出現我人生黑暗時期啦，因為由上海翻翻香港咧，由上海我唔中你計嘅，由上海翻翻香港咧，居然我就失業咗半年。 哦， 係 揾唔到工，即係都幾失落嘅。即係我太太就日日去中環翻工，我就喺屋企度啱啱結婚啊嘛，咁就打求職信。 哦， 但係大家想象下，喺嗰一刻，其實喺好多人覺得好合理嘅選擇就係仲唔翻去公司打工， 即 係 飲食集團。 你爸爸咁大飲食集團，你都仲唔翻去？但係嗰時我係好清晰知道我唔會翻去。 點解咧？ 如果我喺嗰刻翻去咧，我就係一個敗兵之將。在一個人生低谷度，純粹係攬住個水泡求助，冇得撈就翻去搲啫嘛。我根本都挺唔起胸膛，都唔係翻去貢獻，所以我係冇。咁半年後都捱過咗啦，揾到一份幾好嘅工，就係一間上市公司度做經理級嘅，即係都係工程公司嚟嘅。 OK， 咁咧就又開始事業咯。咁再做多兩年到啦，兩三年到啦。咁嗰陣時都經常都要跑內地嘅。即係一個禮拜去一個唔同嘅省會度，就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咁所以我都叫跑好多內地項目。 係。 咁再之後咧，就真係飲食業啦。 但係嗰度你跑嘅時候，係咪心裏邊諗緊就係其實我係要翻去㗎啦？ 唔係。 係點咧？ 係咧？點解咧？ 佢真係完全係偶然嚟嘅。佢偶然到點咧？係我爸爸無端端有一日就拎咗份嗰啲好似賣樓書咁，但係商場嘅。 係， 佢就話去咗睇一個商場，就租咗個位，就諗住喺嗰度開酒樓。咁我望一望九龍灣，嗰時九龍灣咧唔係而家咁改造嘅，周圍都係好舊嘅，冇空置工業樓，或者一啲拆到爛曬嘅地盤。咁我覺得都應該唔掂喎。咁嗰陣時我自己嘅工作先咪講係幫人哋，即係我喺間公司度做就幫一啲客户做顧問噶嘛，幫佢哋有銀行啊，亦都有譬如我喺頭先講做過房地產啊嘛，咁我咪應用我嗰陣時嘅學過嘢，我就話如果喺九龍灣呢個點咧 開酒樓， 你要係一個即係地產術語叫一個 destination， 你有咁有目的而去嘅，即係最典型咧就係譬如一個 outlet。即係咧，你會特登揸幾遠車都唔緊要， 去 買好平，去買啲好平嘅嘢，我有目的而去買嘢，咁嗰啲先得嘅。咁我話，但係我哋飲食業有冇咁咧？我諗下就諗到，咦，做婚宴可能係喎，因為你收到人個請帖幾遠都去啊嘛。咁所以我就提議佢，不如嗰度開婚宴場啦。咁我嗰時俾下意見佢就諗住，咁我阿爸就可能覺得，咦，呢個意見幾好喎。咁個零禮拜後佢。有一日翻嚟咧，又話：喂，阿仔，你上次意見咁好，我喺嗰層度租多咗一個鋪啦。咁，哇！我謝樓黑到成個人跌落地。上次咁辛苦幫你度咗條橋，又租到個鋪， 冇咁多計嘅喎。 咁點啊？咁咪梗係又度橋啦。咁但係當時我認真諗啦，即係嗱，預期我不斷幫佢度橋，我又驚佢執唔執行到咧。咁係咪我既然都係幫其他客户做顧問，不如幫爸爸做顧問啦？咁同埋嗰時嗰刻我就諗，可能我係可以翻嚟貢獻嘅時候，因為數起上嚟，咦，我又喺國際顧問公司做過，又喺香港政府做過，又喺上市公司做過，又叫跑過中國內地咁多城市啦，儲埋咁多經驗，可能對公司有貢獻啦。咁所以當時就大膽就同爸爸講，不如我翻嚟幫手啦。 嗱，故事就暫且講到呢一度。就翻翻去爸爸嘅飲食集團幫 手。 但係咧，我哋遊戲要照玩嘅。 有遊戲嘅。 唔係，同埋我發覺咧，係唔單止老闆，老闆個阿爸咧都係好有計嘅。 係。 即係點樣令到個仔咧肯同我入去？係 係係。 呢個可能都會有計。啊，又睇下Simon 咁有計咧，答下呢一個咁樣嘅二揀一問題。我哋有四個信封，裏面都有兩個選項。先揀一個信封先。 總之隨便揀係嘛？ 係啦。 咁啊 B 啊。 好，揀 B。好， 咁咧，裏邊有兩個選項嘅。咁今次嘅選項咧就係、是工程師，係、哦、啦，同埋廚師，係係啦。我先想問阿 Simon 啊，兩邊咧其實你都好熟嘅。 嗯嗯。 你覺得做一個好嘅廚師嗱，要做到頂級咧，兩邊都好難嘅。 係。 要做一個好嘅工程師難啲啊，定係做一個好嘅廚師難啲？ 哦，邊樣難啲啊？ 難啲。 咁我覺得廚師難啲。 哦，點解咧？ 因為廚師冇咁易衡量到咩叫好壞嘛。 嗯， 即係你要獲得認同咧，係有一啲藝術喺度，有啲人民、嗯、人民科學，即係 關懷、 人民關懷。即係你係煮出嚟咩叫好食，咩叫唔好食。即係當然你可以攞到一二三四星啦，咁但係即係都係一種即係比較抽象嘅行業。 嗯， 所以要做到頂級咧，係即係唔係話循規蹈矩就得。反而工程師當然世界最偉大的工程師咧，即係譬如我哋細個讀書啊，詹天佑嗰啲咧，即係佢都係對人類發展係有貢獻嘅。咁、 嗯、 但係難，你話係咪都難？咁梗係難啦。要做到頂尖咧，我爸爸成日講啊，你做丐幫幫主都難。兩個行業你要做到真正嘅頂尖都係最難嘅事㗎啦、 嗯 啊。但係我頭先即係我純粹你逼我揀啫嘛，咁我就揀都係廚師難啲嘅。 咁、嗯、如果管理咧？嗱，你都可能有機會管理過或者同啲工程師一齊工作。 哦，係啊。 管理廚師，你管理工程師定管理廚師？你有邊個難管理啲咧？ 咁應該係管廚師難好多。 都係係嘛？ 即係廚師嗱、嗯，願唔願意被管理咧，先係一個問題啦。 係。 咁工程師咧，佢係受過一個專業培訓，知道要受制於組織噶嘛。工程師上面梗係有高級工程師，有總工程師，一環扣一環，大家通力合作先做到個工程出嚟噶嘛。咁所以佢係定義上一定係願意被管理嘅。但係廚師又好唔同喎，廚師佢即係覺得我自己有自己一套啊，好容易都係有啲師承於邊度，我又覺得我嗰啲先係最好啊。咁同埋喺入到個廚房裏面，佢係最大㗎啦。係 啊， 老闆嚟到都係咁話啦，係嘛？咁所以廚師應該係難管。 咁點樣管理啦？一來佢可能係間餐廳嘅靈魂嚇，某一啲嘅情況之下啦，某一啲嘅情況。再加上頭先你都講話，做一個好嘅廚師，因為好唔好食咧，其實好多因素，尤其是人嘅各有各嘅喜好。咁所以其實咧，你去叫佢話整得好食啲。點樣去改佢嗰個嘅廚藝啊，或者點樣？其實都好高深嘅一個管理學問。 你有冇講過呢段説話？你可唔可以煮得好食啲？ 咁啊，唔可以咁講。 係咯， 係唔可以咁講嘅。唔係，好彩咧，我嗰啲生意咧都係比較民眾式、大眾生意。 嗯。 所以我哋有個好清晰嘅準則，唔可以曲高和寡。 嗯嗯。 咩叫好食？就係、是、客人接受嘅，就係、是、為之好食。咁、所以我哋通過受歡迎程度、人客反應、營業額高低咧，大致上都知嘅、 嗯。 廚師亦都雖然我頭先講嗰啲好極端嘅廚師，佢會脾氣大啲啫，但一般揾食廚師咧，佢都明白係即係公司有公司規矩，大家都係一個機構嚟嘅，咁、都好合作嘅。大部分我遇到廚師其實都好合作啊，咁所以。即係話就話相對上嘅難管啲啫，但係其實咧，即係只要你有方法有心機咧，都冇乜大問題嘅。 你係咪一個用數字講嘢嘅人嚟嘅？即係傾嘅時候就我咪就睇下咯，即係呢個啲數喺曬度㗎啦咁。 我有一段時間係，但係咧我而家唔係太係。 哦， 我而家咧，因為我喺公司度咧，我係可以講學緊做主席呢個角色。 嗯， 點解？ 咁咧就因為我請咗一班。即係我而家我形容為咧進公司進入第三時代啊！即係我爸爸管理嗰個純人治時代，我過去嗰十幾年咧係第二時代，就係即係將 系統 管理同埋擁有權咧係有啲開始分家啦。以前係完全結合嘅，咁呢段時間我哋開始有啲分家，同埋咧就2018年我哋上埋市啦，咁所以咧都有一定規模、一定企業化。咁但係咧就始終我個影響力都係太大啊！即係喺公司度好多人覺得，即係每個同事都係聽阿黃生講嚟做。咁我覺得開到50間左右咧，就 我自己都覺得好難，即、就、係、是、感覺到我喺公司係樽頸。 係。 咁我唔可以容許到我就喺公司係樽頸，所以咧我就兩年前到咧就開始進行一場自我革命。 係。 就開始請一啲真係專業啲嘅管理層。個目標就是間公司變成真正意義的企業化管治啦。咁我就是希望依家仲練習中啫，我係希望我係真係做主席，可能係我形容俾同事聽就係我係一隻熊貓嚟嘅啫，啊，即係 吉祥物 嚟嘅啫。真咁當然講笑啦，更重要嘅就係公司嘅方向啦。頭先我講方向，我係對我嚟講好重要啊嘛，精神領袖。咁但係實際點執行呢？咩為之好食？咩為之貴？咩為之平？定價係點？呢啲咧，我寧願交俾專業嘅管理人士去做。咁所以頭先你問我用唔用數字説話，而家佢哋用數字説話，我就比較願意咧係用感性去講故事。我好中意講原因嘅，我好中意講背後嘅 理念 嘅。我好覺得咧，同事係要知道究竟我諗緊乜，從而你可以希望佢做到舉一反三嘅效果。如果我純粹俾一個指示佢，你咁做啦，唔好問咁咧，佢就好難複製嘅。係啊，咁當然我嘅願望係咁啫，真係要做到都唔係易嘅嚇。同事都覺得我好難捉摸噶啦。 咁Simon幾難捉摸咧？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下。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今日傾下咧，老闆有計，繼續有飲食集團主席黃傑同Simon喺度嘅。 嗱，我哋喺第三節嘅時候咧，通常都會邀請啲嘉賓咧，有啲乜嘢佢覺得對佢好重要嘅物件啊，帶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Simon，你有咩重要嘅物件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拎出嚟啦，係嘛？ 係啊， 我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名牌嚟嘅。 係， 即係可以掛喺度嘅，咁我拎住佢啊。 即係可能人哋上堂啊、培訓啊咁 樣。嗱，你睇到佢最特別係咩咧？我好中意呢句，我 keep 咗有，我諗有十幾年嘅啦。 嗯。 十五六年起碼。 係。 嗯。 佢係手寫嘅。 哦。 咁咧，其實就係我當年第一個引入嘅日本品牌，一間燒肉，一個燒肉品牌啦。 係係係係。 咁咧就當年咧，要啲同事去東京度培訓成兩三個月嘅。咁我咧就去唔到咁耐啦，亦都唔做全程培訓啦。但係我都去探佢哋啦，就一齊去即係、就是、做一啲過程啦。咁所以那個導師咧都個個同事都呢個名牌嘅。咁我就佢都寫咗個俾我，咁我覺得好有紀念價值。佢個呢個書法嘅特色都好好。咁對我嚟講當然好有意義啦，因為頭先都講啦，我哋公司其實做咗咁多十年都係純粹粵菜嘅公司。咁無端端有咁嘅機緣，認識到一個日本咁大嘅當時佢都係日本最大嘅燒肉集團嚟噶嘛。係。咁而且引入佢哋香港之前咧，其實香港人都唔知道，唔係好認識原來日本係有燒肉呢種餐種嘅。大家講起燒烤都係韓國燒烤嘅啫，就唔係好知日本都有。 講日本嘢就會諗起淨係壽司啊、刺身啊、 拉麵啊咁樣啊，係咪啊？都唔會諗到呢個嘅。咁所以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重大嘅嘗試。咁快鏡講，而家睇翻轉頭咧，呢個直頭就係我事業嘅一個轉捩點啦。所以我認為如果揀一樣嘢，這個我都今日揀咗你就係咁解咯。 但係其實同發展海外咧，去得到海外集團嘅信任其實好難。你點樣可以傾得成嘅咧？ 我其實頭先幾節都有講過，我幾信機緣，特別經歷過呢件事之後，即係我諗我以前都覺得努力啊嗰啲係好緊要嘅，但係經歷呢件事，我發覺緣分其實都好緊要。 即係呢件事影響 嗱，佢第一個緣分係乜咧？就係其實佢呢個咁明顯嘅品牌，其實唔到我哋。去傾㗎，照計，我當時都冇乜點做日本餐經驗㗎嘛。咁但係後來我知道咧，原來我哋唔係第一個香港集團去傾，喺我哋之前係有兩個嘅。後來嗰兩個集團嘅老闆管理層都有同我透露過、暗示過，其實佢哋傾過，但係傾唔成。 嗯， 我唔知係咪日本又覺即係傾唔成，梗係雙方有條件傾唔成啦，係唔係雙方都定得條件太辣咧？嚇、即係因此錯過咗呢個機會咧，又或者大家都覺得香港冇嘅嘢係咪 即係根本冇機會咧。對於人公司嚟講咧，我就係佢唔係第一個選擇嚟嘅，係、一個失即係錯失咗兩次之後嘅第三次嚟嘅。應該我想象應該係咁嘅。咁、所以可能大家又冇實咗，大家都覺得係時間應該要傾成一件事啦。咁、但係哪怕我咁講咧，其實有一點好，我記得好清楚嘅，就係、其實佢哋開頭都諗咗好耐，因為我哋咧其實即係公司名就。即係呢個節目唔講得啦，但係一講出嚟就好中山噶嘛。 係啊，即係佢哋會覺得你未必識得。 即唔係，但係咧，我哋就成立咗一間子公司咧，個名字就好日本嘅。 係。 咁佢哋開頭咧，即係我哋就諗住用嗰間公司同佢哋簽約嘅。 嗯。 咁但係咧， 但係專登要咁做定係都係冇 心插柳？我係想有個咁嘅子嘅集團去發展日本即係品牌。 所以都係你一個計嚟嘅。 一個計嚟嘅。但係咧，我以為咁係好啲，但係佢當時就係覺得。你呢間公司都未聽過嘅，又冇歷史嘅 傳統， 都唔知點信你。咁點知後來咧，我哋傾談間，我講其實我哋公司咧喺1970年代已經開始，我爸爸已經做飲食業噶啦。80年代咧，我哋個母公司已經係創辦噶啦，香港其中一個可具歷史嘅飲食嘅集團嚟嘅喎。咁咧，哇！佢哋睇到佢眼睛放亮，原來佢哋咧係好重視呢啲。歷史嘅呢啲傳統嘅，咁佢就要求可唔可以你間母公司變成簽約嘅一個擔保公司啊？咁、原來佢重視到咁，咁啊呢個當然係得啦，因為嗰間公司咪又係我哋嚟啫嘛，又係我嚟啫嘛，咁就成功就簽下咗呢個品牌，就開始咗第一步啦。 我睇翻啲訪問咧，好得意嘅就係因為從經營啦到翻你嘅人生，即係呢一次嘅成功到一個係。非常之順利一個高峰啦，叫做，但反而喺呢個階段咧，你對於自己嘅提醒或者對於自己覺得哇順成咁嘅時候，我係咪應該小心啲？你有個咁樣嘅逆向嘅思維，呢個係又係一個咩故事？ 即係開店好順利，而且間間都排曬隊，好旺嘅。咁所以咧，去到某一個階段咧，我自己都覺得係順到好似點解啲嘢好似咁順利，樣樣都得嘅，咁容易嘅咩？咁係有少少嘅疑惑。但係我當時就提醒自己，其實咧，如果你發覺啲嘢好順利，好似冇逆境咁咧，多數都係我留意唔到啲逆境嘅嘢。 呢個是普遍的人性啊，定係 完全不普遍？ 係咯， 即係應該是大意啦、疏漏啦，跟住開始會覺得自己的決定是 啱咯， 啱啦。點解咧？你自己諗翻 個性格嚟嗱，一來可能是性格，二來咧，我記得我爸爸咧自細教我一句説話嘅，佢話成於巨而敗於忽。即係你是要。戰戰兢兢係恐懼，你就會成功，疏忽就會失敗啦。咁我唔知呢個教導對我有幾大影響。即係我係樣樣都會計算一下，都會諗十個可能。所以有段時間我反而係覺得自己咧係過度思考，係令到自己太大壓力啊，或者咧係好似即係好悲觀啊。咁但係我又注意到呢點，所以咧我又慢慢用啲方法去希望自己唔使咁過度思考啦。 睇先，好難喎呢個位，即係通常一個過度思考嘅人咧，係好難再過度思考自己過度思考嘅。即係你喺邊一刻突然間發現呢個係過度先，有咩症狀㗎？ 自己都覺得自己個腦裏面內耗咯。嗱，當然咧如果呢個世界冇啲聖賢講過啲聖賢書。你沒有去看過那些傳統智慧呢就難一發現的但是當你發現看過傳統智慧呢譬如佛陀他都會提醒你嘛即是你想那麼多其實對件事有沒有幫助呢、你有沒有看出個事情的本質呢還是你經常都在枝節度空轉呢那你有了這個提醒你就容易發現自己喂我好像是空轉很多在那裡想你想一萬個可能性沒有用的它最後都不是發生你那一萬個隨時是第10001的嘛那不如簡單一點多一點信緣分和直覺得不得呢 但 你過往的成功就是空轉了一萬次嘛你怎樣突然間就、我 第一我沒有覺得我成功過我到我這一刻都不成功我只是個過程中 你怎樣定義成功啊 我沒有這樣的定義所以我都不覺得我成功不是謙虛講的我真的不覺得我成功。但是呢我是覺得人生的過程每一步都是可以進步的。我曾經訪問過一間在京都的 幾百年歷史嘅企業，真係幾百年歷史。咁佢哋創辦於唐朝啊， 都係飲食嘅， 唔係飲食，係做嗰啲金屬鑄造、哦，當年就做幫皇帝。 哦， 即係唐朝皇帝做佛像啊，喺日本運過去咁樣噶，佢講到咁。但係而家已經進展到一個現代化嘅金屬公司啦，幫喺德國嘅車廠做零件啦。咁嗰個社長當時同我講，佢話咧，我哋呢幾百年來，只係希望啲同事每日都進步一張 A4 紙嘅厚度，我哋就儲咗幾百年，我哋就會見到成效啦。咁我覺得好有道理，即係其實每即係人生都係咁啦，即係希望自己身邊嘅人都係啦，特別自己啦，係做到一個比今天更好嘅人。你每日都進步少少，每日都改善到少少，咁你有呢種出發點咧，其實你好易揾到自己有啲嘢做得唔好。 係係係， 你算唔算一個肯冒險，定係你覺得係一個穩陣嘅？ 穩陣，我呢、這個我好肯定係天性。因為我媽咪話俾我聽，我係 BB 嗰陣時咧 ，BB 嘅時候， 天生穩陣係嘛？ 佢擺我喺一個 sofa 度， 係 佢話你都未識行，但係咧擺咗喺依度咧，佢會壓下壓下壓下壓下，將個 pat 壓翻埋埋， 自己卷翻， 即係驚跌啊！ 係 咁就好穩陣啦，係咪？即係所以佢話你個人自細都好穩陣嘅咁。咁我覺得我而家嗰個經營哲學都一定包含穩陣呢個先，即係我唔係完全唔要風險，即係唔做風險就不如唔做生意啦，我打工咪算咯，係嘛？我根本做生意本身就係風險嚟嘅，但係咧我係要直播率相當高，同埋咧我要計嗰個最壞情況。我所以點解我哋到而家咧，我公司都係唔借錢做生意。嗱，我唔係認叻喎。不借錢其實很渣喎，即係做不到供幹啊，令到間企業的發展可能冇個唔係全速發展啦。但係呢兩三年就看到咧，一個高息環境咧，其實我爸爸教落嘅呢一種哲學咧，就令到我哋舒適啲咯。即係賺錢其實你賺唔盡噶。你有十億同有一百億同有一千億，當然好大分別啦。但係個生活唔係好大分別嘅啫。你值唔值得為咗一百億、一千億就去冒險嗰十億，令到個十億可以輸曬，不單止，仲要連住間屋都輸埋咧？我覺得唔值得咯。所以我比較穩健咁去做生意。 這個賺錢賺唔盡都想再問，不過咧發現咗有一特別地方，好穩陣啦，唔借錢啦。但係咧，其實你喺嗰個時間去做日本餐，其實係一個。幾大的風險，我可以咁講啦，係幾大的行出一步，同埋同你而家頭先所講嘅幾唔同嘅喎。 你即係呢個問題真係好直指核心啊！我個人唔冒風險咧，個意思就係我唔中意當出現最壞情況嘅時候係會顛覆我人生嘅，但係唔代表我唔中意試新嘢。我係好中意試新嘢嘅。即係我如果一樣嘢重複做得太多次咧，我都冇興趣嘅。所以咧，就算管理上我都不斷去揾新嘅方法，即係不斷去，所以我咪進入第三時代咯。嚇、啊，即係做唔同嘅餐種，亦都係想嘗試去引入啲新嘅嘢。即係人生，我覺得係值得精彩啲嘅，值得不斷試下啲唔同嘅嘢。係我呢一方面，我係如果咁樣叫做冒風險咧，我係好願意冒。 參與本台嗰個電視節目算唔算係一個冒風險同埋試新嘢嘅？ 你講呢個節目定咩先？ 唔係之前一個 十幾年前 嗰個 咧， 即係嗰個窮富翁大作戰，嗰個係對我人生好大影響嘅一個即係如果有我人生有一個。其中一個 highlight 咧，一個最淚淚點咧，嗰、那個一定係其中一個。 嗰陣時點解肯接受嗰、那個？ 其實你啲同事無端端走嚟我寫字樓，就問我有冇興趣做，咁我都好驚訝嘅。 係。 咁但係我最後翻去諗咗一個禮拜咧，我決定做咧，就是、因為我其實當時係幫緊政府做一個叫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咁我就心諗，如果我做緊呢個委員會，我有咁嘅冇機會冇得講啦。但有一個咁嘅機會擺喺我面前，叫我去體驗一下窮人嘅生活，我拒絕咧，我覺得我交代唔到自己，所以我就決定要去試下。咁佢真係四日三夜，24小時咁影住， 係 好真實。呢、這個節目係即係好拍得好好，咁對我都人生好大嘅影響。往後我即係、就是、對於譬如基層嘅生活啊，或者我喺公司嘅政策都會。 多啲關顧同事嘅需要啊，咁我覺得都係有影響。 同埋都好翻翻去你個主題，就係嗰個緣分嘅主題，好似兜個圈又翻翻去一個叫做公共關係嘅事情上邊，因為用咁嘅方式 都有啲咁嘅成分， 係咪啊？ 冇錯。 好啊，我哋翻嚟下一節咧，即管又再繼續同三明傾下咧，究竟佢嘅呢個人生裏邊仲有咩嘅關節點係非常之艱難，同埋非常之難做決定？下一節繼續傾。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繼續有飲食集團主席黃傑龍Simon喺度啦。剛才就講到啦，即係你作為一個飲食集團嘅主席，咁當然喺經營上邊好多計仔啦，點樣去即係同人傾生意啊，點樣去即係經營一個即係咁大集團啊。咁但係老闆身份啊，翻翻去老闆身份。賺錢好似都係一個大題目，要傾一傾。 唔好賺盡呢件事咧， 點樣理解？ 唔係個個老闆能夠理解到，尤其是咯，可能例如啊，飲食業疫情肯定係一個好大嘅難關。你喺嗰度講緊賺唔賺盡，其實有時候同個生存好有關係，你點樣拿捏？ 即係其實點為之賺盡都好難定義。但係咧，我首先講，我覺得做商人賺錢就應份嘅。 嗯， 即係唔好覺得賺錢係慚愧， 啱啊！呢個 唔好覺得賺錢賺得多咧就唔好意思，即係千祈唔好，因為做商人啊嘛，係嘛？你即係天職嚟㗎，賺錢係天職。咁但係何謂賺盡咧？咁兩個方向睇啦，一個就係你要好多嘅槓桿，頭先我哋討論過啦，令到你 風險 嗰個風險同埋嗰個經營壓力可能可以好大，財務壓力好大嘅，咁呢個我就唔係我的風格啦。 嗯， 另一個唔賺盡就係即係係咪取得有其所啦？ 嗯， 如果你係要通過剝削其他人嚟賺嘅，咁又可能唔係咁應該喎。咁所以即係，但係呢個都係好抽象嘅， 係 即係。咩叫剝削呢？咁有啲媒體就成日話我係好老闆啦，我唔認㗎，我死都唔認㗎，我唔夠膽，第一我唔敢認，第二認咗好大壓力。 嗯， 我亦都相信我好多員工都唔係好中意我嘅啫，即係中意嘅當然有啦，但係其實打工仔同老闆咧就有一種天然對立嘅。係啊，雖然我其實內心好關懷佢哋，但係咧。我都希望他們收了我份人工都會做好自己的工作，都是會幫到公司去解決問題的嘛。所以呢就不是說所謂的好老闆就是總言之什麼都可以，做對做錯都沒所謂啦。我又覺得這不叫好老闆的，因為那個員工他都不做到自己應該做的，他又怎麼進步呢？是不是他人生也都沒得上進？所以不是那麼易定義的，什麼為之賺盡，什麼為之好老闆，這些都是不是那麼易定義，最重要是自己呢過到自己，過到人，我想都是咁嘅原則。 咁樣啊，嗱喺疫情期間嗰度咧，即係你又會有個執台專員，呢一個咁樣嘅計仔喺度噶嘛？呢啲計仔係咪當中你衡量過？好似頭先所講嘅，我又要保障到員工唔壓榨之餘，我又可以做到個生存，其實點諗出嚟嘅？ 呢、這個我有印象啊，因為咧有一日咧就係阿袁國勇教授喺新聞度講啊。咁佢就話咧，就會交叉感染。佢話咧，收完啲污糟碟，嗰隻手指就可能感染咗啲病毒啦。咁你再去上菜，咪傳染咗俾其他人咯。咁就用咁嘅理由咧，就叫我哋即係建議俾政府咧，就係我哋六點後，所以就唔准經營啦咁樣。咁我聽見呢個講法咧，我梗係大為震驚啦，係嘛？咁但係我就比較正面積極，我就心諗喂，原來你驚交叉感染啊，好彩你講出嚟，咁我咪諗下有冇方法可以防止到交叉感染啦。我防止到你俾我開啦嘛，咁咪諗咗呢個急台專員呢個方式出嚟啦。我就做件背心，着住黃色嘅。總言之咧，你邊個？看到我穿着呢件衫的同事，你見到他上菜咧，就當場可以拒絕食嗰碟嘢，因為你係人都知道他是執台噶嘛，你不應該上菜嘅。咁當然啲同事亦都好明白啦，唔會立亂做錯嘅。咁通過咁咧，就似乎政府亦都看到有方案喎。其實政府都唔想我哋死噶，佢都係即係想睇下有冇方案。咁有咁嘅方案啦。咁後來我 佢仲寫咗落去其中一個條款度嘅。其實即係嗰個即係嗰陣時咪有好多好多條嘅，又要探熱啊， 哦、 又要安心出行啊。咁其中一條就係要又分到執台。咁其實就係你唔做到，政府都唔俾你開。所以嗰陣時我哋就諗咗咁嘅方法，就係叫做解決咗即當時嘅問題咁。 你係一個好經常都會諗到一啲計仔出嚟嘅人。我剛才聽咗你好多個即係唔同嘅處境之下都諗到條橋啦，叫做。其中一個我能夠觀察到嘅就係、是、你好似好擅長於喺一啲唔同嘅現象，然後睇穿個現象去睇到後面嘅一啲結構啊、一啲原理啊、一啲系統嘅東西。呢、這個究竟係同你個性格嘅關係，定係你嘅土木工程嘅關係、學術關係，定係乜嘢原因嘅咧？你首先承唔承認自己係一個咁樣傾向去諗嘢？ 多計嘅， 我覺得我係有啲中意睇本質嘅，即係事物嘅本質你睇通咗咧，所謂個底層邏輯咧，其實你上其他嘅咧，你容易啲去理順嘅。咁我唔知係我性格啊，定係我個培訓啦、啊，定係兩樣都有。係咪因為我有呢種性格，所以我中意讀工程咧？定還是讀工程，我呢個性格係有更加明顯咧？我諗係互為因果，兩樣都有嘅。咁、 嗯、 我幾中意呢個性格㗎？對我人生，我覺得即係一來我又中意，我其實幾中意諗計。其實所謂嗰條咩叫諗計啫？唔係真係無端端去諗到條橋啫，而係你睇到個事情本質。頭先咁講，原來你係驚交叉感染，唔係想我唔開。咁、我咪諗到方法，你講就得㗎啦，係咪？你講我就幫你諗個方法出嚟，就去解決佢啦。咁即係所謂嘅諗橋，其實就係一個咁嘅問題咯。你睇到個本質，從而去解決個本質嘅問題。係， 呢一個嘅睇本質，跟住去諗橋咧。除了執台專員之外，有沒有衍生過第二條橋？你自己都覺得啊，呢條橋都幾好，我都是幾從個本質嗰度去睇翻。 你突然間咁問我，又冇儲埋啊。不過就算你講疫情，我哋係公司係第一個去搞，未入政府未有任何規定之前，我哋已經幫啲客去探熱。又幫啲員工探熱先翻工。 即係嗰時冇一個法定規定嘅。 我哋已經做㗎啦。第全港第一個去揾啲圍板攔住啲台，就唔好等佢溝嗰個噴口水噴到。我哋係全港第一個做。咁、所有呢啲嘢咧，都係你點解要探熱啫？其實真係探下熱，佢就冇病毒咩？但係其實係一個安心。佢背後個邏輯係大家要安心。你探過熱冇病先翻工，咁大家安心。我仲教咗個鬧鐘喺個廚房每幾多分鐘要大家一齊洗手，一響就大家全民一齊洗手咁。咁呢啲都係好嘅習慣嚟嘅。 但我反而想問翻轉頭，就係去翻你個人。 嗯。 因為咧，當你係一個咁睇本質嘅人，而呢一個咁我哋叫哲學性思維咧，好多時啲嘢就睇到好化，即係你嘅人生講緊。當人生睇到咁化，而你又想試新嘢，究竟仲有咩可以好刺激到你？嗰種激情，或者好想做一樣嘢，仲有冇嘅咧？ 有啲嘅，不過我覺得我嘅推動力唔係剎那激情咯。 哦， 即係我覺得我的推動力係真係人生嗰個軌跡嗰個過程，我係享受嘅。即係我唔係完全好重視結果嘅一定。我係覺得過程可能係就算即係我又唔敢講嘅重要嘅結果啦，但係可能係起碼係同等重要。咁所以任何嘢都可以係，只要你未曾試過嘅，咁都可以試下。咁當然嗰啲我係講有興趣嘢啦，即係我譬如點講咧一啲我認識我朋友覺得我嗰啲危險運動唔會玩嘅，所以佢可能佢睇節目咧就覺得喂佢咁亂講啫，佢邊度願意試新嘢？我唔係講嗰啲，我講嘅係即係我譬如經營管理啊、做生意啊，我係想試唔同嘅方法。遇到特別係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唔會貪得意走去試新方法嘅。但係我係會睇到，如果你唔轉一啲方法，你唔去試新嘢咧，你係會遇到瓶頸啦，遇到困難啦，甚至乎遇到生存危機啦。咁你係一定要有新方法先得嘅，一定要嘗試嘅，而且嘗試又唔一定成功噶嘛。但係你試過 嚟失敗，點都好過唔試嚟失敗嘅。我係認為咁咯。 香港咧就有美食天堂之稱啦。其實點樣可以喺而家咁大嘅困境咧，仲可以維持呢一個咁樣嘅名堂？ 呢個都係100萬嘅題目啊！即係事實上係難嘅，因為我哋依家我諗即係面對住一個好人類史上好少出現嘅問題，就係、是、一個極之鄰近嘅經濟體，就係、是、深圳啦，同我哋嗰個往來咁緊密，但係個物價租金係我哋可能四分一，人工係我哋三分一，電費都係我哋一半。咁嘅競爭之下，你係事實上就顯得即係好力不從心啊！咁但係當然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而家係有少少係你要點樣捱到落去咯？即係肯定係要一輪淘汰賽㗎啦，因為咧嗰、那個供求其實而家係失衡咗，因為有一部分嘅需求去咗內地城市深圳，譬如嗰度即係。展現咗出嚟啦，咁你本地嗰個供應，你咪要減少啲，你先平衡到咯。咁變咗你點樣可以喺呢個咁激烈嘅競爭環境度，個別嘅商家你留到落嚟咧？呢個就係每一個商人都要問自己。 喺一個咁困難的時間啦，都不如藉呢個機會同年輕人講下，即係有乜嘢你嘅經驗之談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 香港而家面對咁多新嘅環境啦，咁。都唔容易嘅，咁但係咧就大家如果願意望遠啲咧，其實我哋都係有好多機會，好多嘅未來喺前邊，而且未來靠大家年輕人去開創噶嘛，所以大家即係最緊要抱有信心，努力去實現自己嘅夢想，咁我相信你哋嘅未來一定係會更加好 啊！好多謝 Simon 同我哋分享，咁我諗今集嘅節目都希望同大家得出一個得著，就係老闆會有計，我哋都會有計。下一集《學人沙龍》繼續傾過。